欢迎来到知识快讯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爱的荷尔蒙，它其实就是催产素，有助于建立信任，维系情感纽带。催产素是一种哺乳动物神经垂体激素，猎人们渴望亲密的关系，正是由于催产素在起作用。人们认为催产素能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感情，催产素使母婴之间的联系如此的紧密，因此人们将催产素称之为拥抱荷尔蒙与爱的荷尔蒙。但是人们还发现，很多物种的雄性刚做了爸爸，它的催产素水平也会有变化，有些情况令人感到很不可思议。宠物犬在当主人出现时，体内会分泌催产素，与主人进行眼神交流的时候，宠物犬所分泌的催产素会大幅的增加，这会促进与主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。事实上，平均而言，宠物犬体内的催产素水平是猫的5倍哦。绒猴与卷毛猴是中南美洲的猴子，属于家族群居动物，但因为雌猴怀孕时，雄性伴侣会察言观色，体重也会增加，随着雌性的肚子变大，在这段时间，将为人父的雄猴会大量分泌催产素、雌激素与催乳素。这种激素的调节与变化，使准爸爸能更好地照顾下一代。而龙猴的前肢下方有一对乳头，母猴怀孕的期间，将做爸爸的公猴的乳头也会增大。海胆猫又是典型的能合作互助的群居动物，最多可达50只共同生活，互助挖洞，互相把风放哨。对于同类的幼崽，他们会代为照看，传授本领。剑桥大学的两名教授为了观察催产素的作用，将海胆猫幼分为4组进行实验研究。摄入爱素的这一组海胆猫幼站岗打洞的时间增长，不再那么好斗，陪伴幼崽的时间也增长，分给幼崽的食物也增多了。但是个体却付出了代价，服用催产素后为自身觅食的时间减少，食量也随之下降。埋葬虫是一种罕有的会照顾幼虫的昆虫，在英国发现这一个物种，父母会一同照顾幼虫。当母甲虫怀孕时，会把卵产在它们埋在地下当食物及筑巢的死老鼠的尸体上。幼虫孵化出来之后，会以死老鼠为食。这种甲虫的幼虫会乞食，这在昆虫类也是很罕见的。它们饥饿时会用微小的四肢骚扰父母的身体，然后成虫用反刍的方式给幼虫喂食。北美大草原田鼠是一夫一妻制的典范，雄性田鼠会主动承担起照顾后代的责任，而草甸田鼠是多妻制，雄鼠有多个配偶，却很少照顾后代，也很少与雌鼠筑巢厮守。科学家对这两个物种进行了比较研究，揭开了为何这种配偶差异的原因。大草原田鼠大脑奖赏中枢中分泌的加压素受体比草甸田鼠高，而加压素受体则与催产素有关。同时，科学家认为人类男性会是忠诚的伴侣还是花花公子，也取决于人脑中与加压素受体有关的微卫星基因的差异。根据对鼠的研究，在喂食的过程中，如果有父母的爱抚呵护，鼠的血压比没有爱抚的时候要低，这是由于迷走神经的张力有所增强。在爱抚的作用下，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强，交感神经活动减弱，对于心脏有抑制作用，能降低血压。科学家还发现，催产素不但有助于降低鼠鼠的血压，对人类也有同样的效果，因此并非只有人类才受益于拥抱与爱的食物哦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